广播体操做完了，下次再见。 一二三， 小小广播操，关系大健康。FM 102.5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，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、下午3点半，一起来做广播体操。 四二三四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又来了，在8月29号至8月31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即送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立减30元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。